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就在苏乔胡思乱想之际，那些围绕两人的落叶骤然停下，纷纷落地。只见二人相对而立，李青鱼依旧站在原地，原本握于手中的剑却落在不远处。反观段文央，他的鞭子却还稳稳在手。两人面色如常，看不出受伤痕迹。李青鱼面无表情，段文央也与先前无二，众人都看得有些迷糊了。 李公子果然名不虚传，年纪轻轻便已达到剑意之境，来日成就定然不可限量。段某甘拜下风。 是我技不如人，没什么可说的。 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一个说甘拜下风，一个说技不如人，那这场比试到底谁赢了？ 我本是来要人的，不曾想却有机会与当今最负盛名的后起之秀切磋，看来这一趟也不算白来。 段兄若是意犹未尽，临川学宫也愿奉陪一二。 临川学宫又如何？你打不过我，让汝烟客会来还差不多。听说此间群英荟萃，临川学宫、纯阳观、六合帮都是中原武林赫赫有名的门派和帮派，我满怀敬仰过来拜会，谁知见面不如闻名，言过其实多矣。今日在场除了李公子能作为我的对手之外，其余人等不过尔尔。啊，我差点忘了，还有一位沈掌教。啊，你的水准也许会比他们高一些，不过那也是在被我师弟打败之前的事了。如今的沈乔不过是无牙老虎。你们中原人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虎落平阳被犬欺。哼，你现在这样，玄都山也归不得，还得依靠燕宗主庇护，连条丧家之犬都不如。我要是你呀、啊，就早早羞愧自尽了，哪里还有颜面活在这世上啊。 他面上虽带着笑，看着沈乔的眼神却冷漠无比。很显然，沈乔在他眼里已经不是一个对手，而是无关紧要的路人或废物。这样当众的羞辱如果放在自己身上，普六如坚是绝对忍不了的。但沈乔却低眉敛目，犹若不闻，更像是站着睡着了。这份忍功和修养令人佩服的同时也让人看清。段文央说沈乔，谢香可以不管，但对方将临川学宫也视若无物，谢香却不能装作听不见。听段文央的语气，似乎只将纯阳观当作对手，愚者都不放在他眼里。谢香冷笑一声，待要发作。 段文央，你将家母寿宴当作练武场，闹也闹够了。你既代表皇后而来，今日之事我自会呈禀陛下处置。现在请你立刻离开这里。 讨教过李公子的建议我已心满意足，就是美阳县公不赶我，我也是要走的。咱们后会有期。 站住！临川学宫谢香，还请段兄指教。 话音未落，剑已出鞘，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飞掠而去。段文央却似乎早已料到他的举动，连头也没回，足尖一点，直接就上了屋顶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一声长笑。 谢郎君想借我成名，却恕我不想奉陪了，等你也练出剑意再说吧。 哼，李公子，你没事吧？ 李公子 怎么样？李公子 伤得重不重啊？ 是啊。 无妨，只是受了点内伤，调养数日即可。 旁人这才知道他刚刚所说的技不如人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李青鱼练成剑意之境都还不是段文央的对手，那这人的武功得厉害到什么程度？难不成又是第二个葫芦姑？想及此，不由相顾骇然。谢香同样心头一沉，他自忖资质不差，这几年行走江湖遇到的对手也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就算还没入天下十大，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。谁知高手接二连三地冒出来，前有已成剑意之境的李青鱼，后有比李青鱼还要厉害的段文央，天下风云出我辈。然而无辈之中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一山却还有一山高。他这边有些意兴阑珊，那边李青鱼却已走到沈乔面前。 沈掌教。 沈某已非掌教，李公子不必如此称呼。 我已练成剑意之境，比段文央却还略逊一筹。难道他的师弟坤爷竟比段文央还要强上许多不成？ 坤爷武功虽高，却不及段文央。 昔年齐凤阁天下第一，武功风采令人向往，沈掌教身为他的衣钵传人，却连坤爷都打不过。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，恨不能亲眼见识齐凤阁的武功风采，原以为玄都山后继有人，可惜，可惜啊。 他依旧面色淡淡，但当他说到可惜时，却能让人感觉到他语气里再真切不过的扼腕。这是一个对武道至诚之人，他不会看不起那些天分不好又或者没能拜到好师傅的人。在李青鱼看来，沈乔两者皆有，先天与后天条件不知比别人好了多少，却还落得这样一个结果。他对沈乔不仅看清，还有一种隐隐的怒其不争。先有段文央的轻蔑，再有李青鱼的叹息，更不必说周围人等投射过来的异样目光，但凡有点血性的人，不说勃然大怒，起码会脸色大变，无言再留在此地。沈乔偏偏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在忍，依旧不动不摇，面色如常，甚至还点点头赞同李青鱼的话。 家师的确风采非凡，少有人及，可惜李公子没能在他老人家生前见上一面，否则以李公子的精才绝艳，定能得到家师称赞。 卿本佳人，奈何与魔共舞，自甘堕落。 就是啊，好端端一个掌教，竟与燕巫师这样的魔头厮混，可不是自甘堕落吗？ 不以为耻，还出来招摇过市，真是丢尽了齐凤阁的脸面。 燕巫师虽被江湖门派视之为魔门宗主，但却也是皇帝亲封的太子少师。李公子本事高超，兼甚为佩服，但才高者，更应虚怀若谷。沈郎君身体不好，又没有得罪过你，阁下出口便如此咄咄逼人，似乎也有失名门大派的风范吧。 李青鱼看了普六如坚一眼，闭口不言，却也不多停留，转身便走。苏薇拦住他，向他行了一礼，而后道： 今日寿宴因不速之客而败兴，皆因苏家之过，多谢各位挺身而出，仗义相助。舍弟受了伤，筵席不得不中途作罢，微在此向各位赔罪，改日再重摆筵席，还请各位见谅。 北洋玄宫不必自责，今日之事谁也料想不到啊。 说的是啊，苏兄，要不我与你一道将此事上书陛下，让陛下给你做主。 苏某谢过各位。 苏兄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，让老人家好好休息休息吧。 好，改日咱们再去啊。改日改日 告辞。 沈兄，我们也走吧。 沈乔颔首，还未来得及说话，变故却已经发生了。 方才刚走，我就想起一个法子，你们不肯交出袁雄夫妇，那我就将老夫人先请去做客，看你们觉得母亲重要还是堂妹重要。 声音由远及近，朗朗传来，却像是在所有人耳边响起，清晰无比。这份树音呈现的本事比传音入密还要难上几分。 苏威、苏乔两兄弟脸色大变，前者手无缚鸡之力，纯粹文人士大夫，后者刚刚在段文鞅手下吃了败仗，右手还无法动弹分毫，此时再也顾不上许多，腾身就朝自己母亲的方向扑过去。但他还未来得及近前，人就忽然朝反方向飞了出去，又重重落在地上，旁人甚至看不清他是如何受伤的。段文鞅去而复返，谁也没有料到，但仔细想想，人家离开之时压根也没有答应放弃索要袁雄夫妇的事情，可见早有预谋，根本就没走远。此等危急时刻耍嘴皮子功夫，斥责他如何不守信用、卑鄙无耻是不管用的。江湖也好，朝堂也罢，乃至天下大事，无非都是弱肉强食，强者为王，谁拳头大谁说了算。所以就在苏乔飞出去的当口，李青鱼、窦燕山、谢香等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出手，意图拦下段文鞅。这些人俱是当今江湖一等一的高手，就算与天下十大上有些距离，这个距离也不会太大，像李青鱼很可能已经有资格跻身十大之中。方才单打独斗，他也许略逊段文鞅一筹，但眼下几人一齐出手，断断没有失手的道理。但他们偏偏失算了，段文鞅没有去抓秦老夫人，而是中途变换目标，直接冲着苏威而去。秦老夫人昔年拜在葫芦姑门下，就算多年没有出手，武功肯定也差不到哪儿去。苏威却不同，这位美阳县公是实打实的文人，半点功夫都不会。段文鞅的动作干脆利落，没有半点迟疑，可见心中早有成算，刚刚不过是虚晃一招。众人慢了半步，又被对方袍袖一挥拍来的一掌阻拦了片刻，待再要出手，段文鞅五指已经堪堪碰到苏威脖颈，他们就是大罗神仙也赶不及去救援了。 兄长， 救上我儿！ 段文鞅却忽然咦了一声，不是因为苏乔和秦老夫人的斥喝声，更不是因为李青鱼等人及时赶到，一根竹杖不知从何处伸出，正正拦在他面前。段文鞅下意识伸手去拨开，对方却每每都能顺势划开，像泥鳅一样滑不溜手，令人无从着力。真气随着竹杖移动而荡漾开来，层层叠叠，虽不霸道却绵长有力，逼得段文鞅不得不暂时放弃苏威，改为专心对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对手。当他看清自己的对手是何人时，这份惊讶之情简直快要溢出脸庞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